合我的吹摆。我的话你别带，我的话让我自己带。你拥有你的，我拥有我的姿态。 孤单，我多想找回最初的爱。

天哪里。不要问我到哪里去，我的心依着你。不要问我到哪里去，我的情牵着你。不论我停在那片云彩，我的眼总是投向你。我在风中歌唱，那歌声也是为着你。

情的眼神。哦，你我的哭泣是如此温和，感情的沦落人相遇带着伤感的沉默。心。

相信他的温柔不会只给我而已，我却还是不小心让自己摔进他心里。 是谁拖着谁？ 还不下片，难得谁还想赚谁的眼泪，甚至天 轻松美好。 是。